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便捷会员绿色出行，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，也就是平时工会会员使用的金卡，增添了公交一卡通功能。会员可根据自身用卡需求，选择免费办理或更换加载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功能的服务卡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据统计，2017年暑期共有43万余名中外游客到清华北大两所高校观光游览，人数创历史新高。八月底，随着开学季的到来，北京警方暑期校园游安保任务也圆满完成，为中外游客创造了良好的旅游环境。到今年年底，随着燕房线、S1线和西郊线的开通试运营，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608.2公里。未来5年，世界范围内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80%在中国，而北京是中国目前在建线路最多、日均客运量最大、自主知识产权轨道交通技术集成最高的城市。京城的东北部，44万平方公里的温榆河湿地公园明年即将开工建设，面积相当于6.5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，单是水面就有近万亩。建成后，它既是京城最大的绿肺，又能为城市副中心蓝续雨红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

云外，最终烟里梦，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全市接待游客总人数1.4亿人次，实现旅游总收入2458.5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4.9%和9.2%，增幅比2016年分别提高0.3和0.2个百分点，实现双增长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装进平板电脑的交通指挥中心，掌上移动警务终端，违法数据口袋仓库，这些最新的科技化交通管理手段已经上线应用。3年内，本市将对原有交通管理体系进行重构，建成警务云平台、交通管理大数据中心，打造交通管理智慧大脑。清华大学2017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在综合体育馆举行。在开学典礼上，清华校长邱勇寄语广大学生，要学会欣赏艺术之美和自然之美，用心感受科学之美，用一生去追求人性之美。目前市民政局正在与百度地图合作研究养老地图，将民政局内部的养老院信息资源与百度地图共享，今后老年人站在某个位置，只要打开手机地图，就能精准地看到周边有哪些养老院，未来还会置入更多的养老服务资源，全方位服务老年人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眼，也许流浪是我的誓言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，却收不到从前。飞机划过我头上的天，希望它为我带走一切。 少有人还有幸福，